哎呀，记词为难呐。想当年呢，在少林寺学这套掌法的时候，有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自己，这种掌法是看家用的啊，不准你随便使用，非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把它拿出来。什么叫势不可解呢？就是性命攸关，眼看你命保不住了，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使用。我也曾在佛前发誓，因此闯荡江湖60余年，我也没使用过。今天没想到给佟林用上了，我算不算到了势不可解的地步？可以说将就算吧。我也不算欺骗老佛爷呀，望佛祖慈悲原谅弟子啊。他把主意打定好了，说这个招怎么使，那不是说搬过来就用，招里套招，招里引招，你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使唤的。表面上看不出来，打着打着冷不丁祭司双掌一晃佟林的面门，佟侠客招。佟林一看来势凶猛，赶紧用双掌狮子插花往上一架，开一托他的双掌上当了。祭司这一招是虚招，领佟林的眼神啊，欺骗对方，要不怎么叫虚招呢？佟林双掌交叉着往上一抬，整个把胸脯、腹部、裆、腿都暴露出来了。祭司要的就是这一手。哈哈，心里的一闪念，佟林呐，该着你小子倒霉呀、啊！我佛慈悲，助弟子一臂之力呀、啊！他急忙把双掌往回一撤，一翻腕子，猛扣佟林的两肋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可快呀、啊！佟林双掌往这一架，低头呀呀，人家变了招了，掌奔两肋来了。佟林赶紧落双臂，扛他的双掌往下一落，身子一哈，正好把脑袋往前一送，就送到祭司面前了。祭司一看，嘿，怎么那么顺当啊？我怎么领佟林，佟林怎么走啊？我要的就是这一手。佟林，你给我再撤！双掌一撤，猛往上一扣，猛击佟林的后脑勺。他那掌跟大蒲扇一样，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呐、啊，拍那石头跟拍豆腐差不多，要拍在人脑袋上能受得了吗？他使了10成10的劲儿，呜，快似闪电一般就砸下来。台下边，南侠司马空，北侠邱佩宇，西方大侠于成，风流侠张子美，二侠侯杰，镇东侠侯廷，大判飞行侠苗泽， 等等众人看得十分真切，这都是行家里手，能看不出怎么回事来吗？一看佟林上了当了，把脑袋递给人家了，这一掌落下去，焉有命在，所有的人全都惊叫了一声啊。远水不解近渴，都在台底下呢，离着台子那么远，看见真有什么用？谁也过不去，谁也帮不了忙了。二侠侯杰把眼一闭，心说：“海川呐、啊，我的好兄弟，没想到你把那条命扔到了铁山寺。”结果大伙全猜错了，佟林呢一点都不傻，佟林这头一招上了当的，双手狮子叉花往是一架架空了，人家双掌一翻走下盘奔两肋，佟林明白了，哦，迎门三不过，尽命绝命掌啊，三环套运的招数懂了。故此在第二招上佟林也改变了路数，分他的双掌是假的，有意把脑袋往前一探，这叫卖招，给你个便宜，我看看你祭祀干什么，你肯定得问我头上猛击，你不能想旁的，你认为我肯定得输，我就利用这个空隙用巧招赢你。你看这玩意儿，这个头脑反应得非常灵敏，佟林一松这脑袋也是假的，祭祀误以为是真的，双掌实白白往下一摁，哪想到佟林使那个鹞子大翻身，啪的一掉个，这身子肉一声正好转在祭慈身后，祭慈是双掌拍空，整个来个大哈腰，好悬没摔个狗啃屎，再想变招为时已晚，佟林正好转他身后，巴掌就立起来了，心说这回说什么，你这后边整个交给我了，真要叫佟林这一掌拍下去，祭慈是不死即伤，佟林掌也立起来了，祭慈也知道完了，他一闭眼完了，没想到我的能耐不如佟林，让人家把我给骗了，我这绝命掌也没好使唤，把自个儿命搭上了，他一闭眼等死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一个人哭着登上比武台，嚎啕大哭，佟侠客掌下留情，佟侠客别打。佟林稍微一迟愣，赶紧把掌收回，仔细一看，上来这主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腰系麻绳，手举哭丧棒，谁不懵登，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。祭祀闭眼等死， 听这声音十分熟悉，声音苍老。他赶紧把腰直起来，闪退一旁，揉揉眼睛一看，谁？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水晶长老雅然和尚，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。您还记得吗？咱前文书说过，牛小子误走帽山的后山，在极乐禅林遇上了这位老当家的，还在他的极乐禅林睡过一宿觉呢。就是那老和尚。再看水晶长老来到比武台上，以哭丧棒拍地，用手指着祭词：孽障冤家，我把铁扇寺千年的古刹禅林交给你们弟兄了，满指望你们发扬光大，哪知道你们把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，以九月九重阳盛会为名，把众人给骗来，暗设十条绝户计，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。祭词啊，你造孽太深了，你哪里是出家人，你哪里是我的弟子，分明是我的催命鬼，是老僧的冤家对头，你打死我吧，你打死我吧。说着跪到比武台上，面向西边一头杵地，哭的是目中流血。祭慈一看是师傅，他傻眼了。要说祭慈啊，比纪元强得多，怎么的还有点人心？祭慈也跪下了，跪到师傅后头了：师傅，师傅，原谅弟子，弟子的确罪孽深重，师傅以身体为重，您别太难过了，您怎么处罚我都行，师傅您保重啊。和尚们一看傻眼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啊。二当家的纪元一看老师亲自出马了，哭得这般悲痛，他也站不住了，领着四大名僧飞身上了比武台，给老师爷跪下了。纪元也紧劝：师父，千错万错弟子我的错，您千万保重，您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您节哀呀，师父。雍亲王在下边看得真真的，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问身边的东侠：这怎么回事？东侠向他一解释：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咱别看热闹，咱也上台劝劝他，他看来这老当家的是好人。雍亲王率领群雄也登上比武台，经过再三解劝，水晶长老才止住悲声，看了看徒弟们跪在脚下，他问祭慈：祭慈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师父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，弟子怎么办？你看好好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就等候处置吧。老和尚把眼泪擦了擦，一转身面对佟林：佟大侠，你的为人 你的品德，你的武艺，老衲全知道，太高尚了，跟济慈济源没法比呀、啊！我对童侠哥十分崇敬。童侠哥，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？老衲听您的。哎，佟林一摆手，不。佟林算个什么呢？怎么敢做这种主呢？既然老人家打算和平解决此事，我推荐一人，就是这位。你看水晶长老啊，他怎么能认识雍亲王呢？一看面前这人能有四十，面似银盆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腰板爬着，胸脯鼓鼓着，不认识。同侠哥，这位实不相瞒，有什么我全端出来了。这位就是当今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，我先述个罪说，他就是爱新觉罗胤禛。弥陀佛！水晶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撩衣服跪在雍亲王脚下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怎知贵人驾到啊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那位说，水晶长老那么高的身份，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，还给雍亲王磕头吗？对了，您别忘了，铁扇寺是武术的组织，跟官面没法比呀。雍亲王那是国家的皇子，贵为一国的亲王，在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呢。你一个老门长、老当家的算个什么呢？充其量你是个老百姓，你不可投，谁可投？所以才这么恭敬。雍亲王双手相搀，把水晶长老搀扶起来，先给他相相面。哎呦，一瞅这老和尚真够老的了，能有100岁了吧？眉毛刷白，但是面带慈祥，看罢多时，雍亲王才说：“老和尚，好吧，既然你有意和解，此事就包在本爵的身上，但不知我说话能不能算数呢？你手下人能不能听我的呢？”弥陀佛，王家千岁，这一点老衲还敢保证。济源济慈或者是铁扇寺的众僧，哪一个胆敢不听我要儿的狗命？说着话一转身问他手下的人：“你们能听不？”弥陀佛，能听能听，我们都听。哎，水晶这才放进心。爷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好好好，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这比武台上地方狭窄，也不是谈判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咱找个合适的地点。爷，大驾金身，赶奔大雄宝殿吧。离开比武台，群雄全跟着，